第37集。坐在审讯桌前的吴维涵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一副百无聊赖的模样，看上去他并没有把对面审讯的警察放在眼里。 那个司机的手机给我看看。 听了孟昭的话，任斌把手机递给了他。孟昭低下头调出了通话记录，就如任斌在电话里所说，就在那起车祸发生的前20分钟里，这个手机接连接到了三个相同号码的来电，其中距离车祸发生最近的那条记录通话时间长达4分半。孟昭按着号码回拨过去。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Sorry。 听筒里传来对方已关机的提示。 技侦那边无法破解号码。 对，说是跟之前给罗阳打电话提供公众号内容的那个号码差不多，都属于多层加密的号码。 有没有用吴维涵的手机拨通这个电话试过？ 试过，显示陌生号码。吴维涵的手机似乎没跟这个手机通过话，虽然很可疑，但是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疗养院的事情和他有关。 徐莹莹和徐玉林都关在那里，已经足够说明疗养院地下室和他有关了。 孟队，你要不要去审审吴维涵？ 什么证据也没有就去审他，他不会认的。 孟昭盯着手机屏幕，继续把重点放到了那几通电话上。 越是匿名电话，就越说明这通电话的内容有问题。时间又这么巧合，这几通电话一定跟这起车祸有关。至于跟司机通话的人是不是吴维涵，申请搜查令，然后找几个人跟我去吴维涵家里彻底搜一遍。既然打过电话，那打出这通电话的手机就不可能无缘无故失踪。 好。 任斌应着快步走出去叫人，孟昭则盯着双面镜的另一侧。审讯室里，吴维涵又打了个哈欠。 还真是有恃无恐啊。 孟昭的两只手交握在一起，将手指关节掰出了一连串的声响，然后他摘了耳机推门走出去。凌晨4:30，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两辆警车一前一后的飞驰驶过。吴维涵的家位于宝岳区寸土寸金的 CBD 周边，这栋豪宅装修豪华，每一块地板都透着价值不菲的光泽。一进门就能看见客厅中央的电视机墙旁边摆放着一个足有几米宽的鱼缸，此刻一条长有尖利獠牙的鲨鱼正在鱼缸里来回地游动着。 哟，这有钱人还真是恶趣味啊， 还在房间里养鲨鱼呢。 孟昭走进去，打量着眼前装修繁复的屋子，问身后的任斌， 确定在那场车祸发生前后吴维涵一直待在这里 啊？确定，之前派人一直在对面的酒店盯着吴维涵呢。车祸发生前2小时到传唤之间，他一直没有从这里出去过。 既然吴维涵没有离开过这个房子，那手机肯定还在这里。开始搜吧，箱子里、柜子里，各种犄角旮旯的地方都搜一遍，还有马桶水箱、门外的电表箱、水表箱也别漏了。 嗯，好。 好嘞，赵哥，知道了。 在孟昭下达命令之后，所有警察立刻划分区域，对吴维涵这所豪宅的每一个角落进行仔细排查，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所有人都知道，一旦无法找到证据，24小时的传唤时间结束之后，就只能把吴维涵给放走了，让如此丧尽天良的恶魔继续逍遥法外，简直是对公理和正义的最大的亵渎。半小时、一小时、2小时，墙上的挂钟秒针走了一圈又一圈，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已经2个多小时了，有三部手机被翻出来。孟昭试着打过电话，但是都只是吴维涵平常的备用机而已，而那个拨出匿名号码的目标手机却仍然没有一丝的线索。 就在试过吴维涵的第三个备用手机之后，孟昭意识到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他直起身停止了搜索。 看起来虽然时间紧急，但吴维涵仍然是提前做好了准备和处理，这手机并不是那么容易搜到的。24小时， 孟昭再一次地想到了这个数字，他必须调动所有的精神力和思考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找到足够将吴维涵拘留的证据。孟昭想起几个小时之前自己带人搜查疗养院的过程， 如果吴维涵真的有意将手机藏到了隐蔽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应该不可能用常规手段找到。这所房间到底哪里最不可能也最可能藏着证据呢？ 孟昭一边在房间内走动，一边投入了所有的精力，他眼神锐利地掠过房间各处，地砖、电视机、衣橱柜，他的视线每停留在一处，脑中就进行一次相应的假想和排除。渐渐的，整个房间已经环视过半，倏地他的视线停留在了鱼缸上，鱼缸里养了一条长鱼半米的小型鲨鱼，獠牙尖利，看上去凶悍骇人，此刻正在鱼缸里来回的游动着。孟昭的脑中忽然闪过一个想法， 有没有人搜过鱼缸？ 孟队，鱼缸周边排查过了， 里边大概看了看，没发现藏着手机的地方，而且手机这种东西应该不太会泡在水里吧。 从最开始这个房间里唯一的活物就足够引人注目，不过也正因为这条鲨鱼足够惹眼，一开始大家只会以为这是有钱人的恶趣味而已，反而更容易忽视这里。现在看来它可能没那么简单。 孟昭走进鱼缸，看着里头游动的那条露着獠牙的鲨鱼，在它周围还漂浮着几具鱼骨的残骸。 鱼缸旁边还有几条不小心掉落的新鲜小鱼，显然是没多久前刚刚喂过。这个时间点，吴维涵应该已经得知了疗养院地下室败露，还有心思喂鱼，而且还喂得如此着急，以至于小鱼掉落在鱼缸外。这个鱼缸一定有问题。 孟昭盯着鱼缸的底部观察，袖子撸上去，他抓起掉落在鱼缸旁边的几条小鱼扔进了鱼缸，那条鲨鱼立刻就游过来了。见鲨鱼的注意力被吸引走，孟昭迅速赤手插进水里，摸到了那处观景石。孟昭的手臂还有伤口，刚一碰水，还未完全凝固的伤口顿时就涌出血来。许是受了血腥味的刺激，那条鲨鱼猛地调转身体，张开嘴朝孟昭的手臂就扑了过来，尖利的獠牙瞬间就钉进了孟昭的手臂。 孟队， 旁边的人听到动静，再看那个已经被鲜血浸染的鱼缸，有些惊恐地叫了一声。孟昭咬牙忍住手臂的剧痛，将观景石全部拨开，迅速摸索到鱼缸下方的一条缝隙，他四根手指插进去，用力往旁边一掰，装在密封袋里的手机露了出来。孟昭拿出手机，用力甩脱鲨鱼，但是鲨鱼咬得紧，一时跟着他的手臂浮出水面，就是不肯松手。 孟队，我来帮忙。 旁边的人立刻冲过来帮忙，帮孟昭摆脱了那条凶悍的鲨鱼。鲨鱼锋利的獠牙在孟昭手臂上划出了长且深的一道伤痕，鲜血涌了出来。孟昭一整个手臂都鲜血淋漓，看上去触目惊心。隔着密封袋，孟昭长按开机键，屏幕亮了起来。孟昭拿出那个司机的手机，用手指触碰屏幕上那个发生在车祸前的通话记录。 发生什么事了？ 任斌从隔壁赶了过来，他一眼就看见了孟昭受伤的手臂。 你这是？ 任斌话还没说完呢，孟昭手上的手机开始剧烈的震动了。任斌看着孟昭说， 这就是跟卡车司机通话的那只手机，走，回去审讯吴维涵。